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转小到中雨，偏南风3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北京小雨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两位嘉宾，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医美市场如何去伪存真最优选择。现在医美的市场非常受年轻人的关注，很多朋友呢也会尝试一些医美的项目，或者说微整形的项目。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一个市场现在处于一个比较鱼龙混杂的状态。我们如何去伪存真，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同时又保证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去从事医美的项目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 中国医美市场蓬勃发展，手术事故却屡见不鲜。如何选择正规的医美机构和医美从业者？如何在医美市场雾里看花？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嘉宾与您共同探讨。 下面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体书的创始人刘一鹏，刘总，欢迎刘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一鹏。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子小麦，也欢迎小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其实邀请过刘总做客直播间。这个体书现在是专注于公立三甲医院整形美容科医生介绍，或者说医生整个简介，甚至项目产品简介的一个我们说微信的公众账号，具有这样的独特的媒体属性。 对。 那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这个关注的这个点，首先是公立三甲医院，同时又是有这个正规执业医师资格的这些医生，其实这两个是不是就可以帮我们初步筛选一下我们说医美市场去伪存真的一个初步的门槛了？ 对，基本上如果你是正规的医院，然后有这种职业资格的这种从业证的话，那么你的选择正规的产品，有 CFDA 认证的这个产品，那你就可以保证你这个医美首先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也就是说它是无错的， 它是对一个相对安全的。 对，至于你的效果是怎么样，我觉得那就是我们 后一步 的事情，对，我们要看案例啊等等一些。对，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二位嘉宾继续交流一下，其实现在的医美市场我们如何去伪存真。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医美市场非常广阔的一个市场，不仅有这种公立的医疗机构，现在还有很多非公的医疗也在从事着医美行业。有一些朋友选择这种非公医疗甚至一些美容机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擦亮双眼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跟大伙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RBC 健康投资家，就可以把您的互动问题发送过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伙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这样的：如果你想要选择这样正规的医疗美容行业去进行医美的尝试的话，我们会从三个方面进行一个基础考核。除了正规的医院， 相关专业资格的医生，持有这种专业资格证的医生这两个方面之外，还应该从哪一个方面去进行一个考量呢？给大伙儿两个选项， A 选项是职业医生的口碑，B 选项是 CFDA， 也就是国家食药监总局的认证产品。到底我们要选择一个比较正规安全的医美，需要从哪三个方面进行考量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玻尿酸的面膜两盒。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人送出一盒。大家伙想要获得奖品的话，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也对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刘一鹏，体书创始人，五年连续创业者，原口碑海鲜餐厅海味佳肴创始人，原时尚芭莎时尚先生大客户高级营销经理，主要服务于 LVMH 立丰等奢侈品集团及欧莱雅集团，九年时尚产业从业经历，六年品牌管理经验，拥有广泛的全媒体关系。 通过刚才的了解，我们对于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哈。那接下来想问问小麦，作为一个我们说这种适龄的消费者，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小麦也说了，说自己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关注这种医疗美容了，但是为什么迟迟还没有行动起来？ 其实因为是这个样子，就作为媒体人呢，你会在这个媒体上看到过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失败的案例。 嗯、 那我之前呢也会查过这个专门的这个数据。那你看像那个更美发布的一个2017年中国医美行业的黑皮书里面就显示呢，说中国的这个整形医美方面的黑诊所的数量其实已经超过了6万家。那是我们之前节目中讲到的这个正规诊所的6倍多。 嗯、 那这个黑诊所每年进行的手术量呢是25000例。那也是这个正规诊所的 2.5 倍，而且呢、其实像这里面的这个发生的医疗事故就更多了，比如说手术感染，比如说这个疤痕严重、甚至你这个可能打完针之后就出现这种红肿溃烂的问题也是非常非常的常见，而且它的违法成本特别的低，比如说它一年少了说它也有这个100多万的这种净的利润，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我真的闹到了这个法庭上，闹到了这个主管部门那里，按照规定来赔偿的话，可能也就赔个1-2万，赔你一个这个手术的钱。那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违法的成本是非常低的。那一旦真出现这种非法行医被查出呢，也就是罚没一个这个医疗器材，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这个市场就会非常非常的混乱。那我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这样的一个人，我对这个的怎么样保证它的安全性，怎么样保证它的这个先别说美不美了，就是 我保证我不出事儿， 在赌博。 对，这都是一个让我非常慎重的一个选择，所以 还没有行动起来。 对，所以这是我一个很大担忧的地方。 那刘总，是不是很多我们说这种医美的潜在用户都会有小麦一样的担心和焦虑呢？ 会有。我在没接触这个行业之前，我也是有这种想法，也是有这种担忧的顾虑的。 那现在既然有这么多的我们说这种黑诊所不正规的医美行业的出现，那大家伙如何擦亮双眼来选择到正规的医美机构？这个会有一些衡量的标准，或者说会有一些认证吗？ 你就把握住一点就可以了，就是一旦你要做医美类的相关的项目，那就要到医美的正规的诊所，正规的医生，有 CFDA 认证的药品，就一定是无错的。 那既然这三个方面作为一个基础的考量标准，我们分别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吧。正规的医疗机构，这个我们如何来界定呢？比如说正规的医院就行吗？因为之前我们也报道过，其实很多正规的医院会有这种科室的外包，也就是说我们这种莆田系。我们也很担心，比如说正规医院的这种美容科室或者医疗美容科室，会不会也是外包的形式呢？ 首先是这样的，我们说的正规医院呢，它存在于三种形态，具备可以做医疗美容，也就是整形的这个，它一个叫做诊所，诊所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诊所，它其实是合规的，如果它要有正规的执照的话，就我们卫生局发的，这卫计委发的这些执照的话，它是合规的，对，我们看它的执照嘛，对，诊所，还有一个叫门诊，就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哪哪哪门诊，这个也是合规的。还有一个叫 比较多 啊，对，口腔门诊，因为门诊它是要求你的手术床位必须具备两个以上叫门诊，一个叫做诊所，对，它是数量的区别。还有一个大点的叫做医院，但是医院呢，现在这个资质呢，其实是很难批下来的，因为它需要 场地条件以及综合条件很多项的一个严格的一个限制，但是他们都是具备可以实施整形的手术的这么样一个条件。 嗯， 对对对，这个首先我们选择这个，我们一看一进这个医院，我们看哦，他有这个执照，没有问题了。 嗯， 然后又看这个医生，那这个医生是不是合规的呢？那他有这个医生的这种职业编号吗？证号吗？那你看一下这个医生就好了嘛，或者你在网上也查得到，比方说他是某某医院的谁谁谁谁谁。对吧？这个大家都是认可的。那一般来讲，大家的比较省事的方法就是查这个医生，说，哎，这个医生哦是认可的医生啊，他有这个职业资格证，因为医院也都会挂着嘛，都 OK 了。然后最后呢，就是药品，也就是说，哎，比方说我今天要注射一个肉毒素，肉毒杆菌，我看国内现在 CFDA 批准的只有两款，对吧？一款是兰州的恒力，另外一款就是美国的宝妥适，就这两款。那第三款，你一看，比方说我们拿一个韩国的绿毒，那明显就是不是 CFDA 认证的嘛，那这个你就要拒绝了嘛。对。 那像您，因为我们知道就前一阵子疫苗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上网站去查询的。 对。 那咱们这个比如说类似于胶原蛋白或者这种注射类的药品，那我们能去哪儿查询呢？ 可以查。现在用这个替他们别宣传一下。现在用一些 APP, 它有这些查询的功能，扫码直接可以查询这个药品是否是真正的。因为正规的药品它进来它都是有唯一的编码的。也就是说它的流向不同诊所之间它是不可以篡药的。也就是说 A 诊所不能给 B 诊所提供药品。对， 就是 A 诊所买的就只能 A 诊所用 ，对对对，所以那 B 诊所你就只能是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买，所以它的流向是都可查的，清晰可查的。 也就是说，这些正规的我们说医疗美容的用品，它其实是有一个流向的追踪， 对， 或者说什么渠道购买的， 是， 然后用在了什么样的一个机构，它都是可以查询到的。 对，他们的这些药品的这种注射完以后也是需要回收的，对，而且用户进到正规的诊所的，他会体验他的病人的。病例，对，那我们叫的病例了，其实是用户的这些用户的一些、 这个、电子档案、健康档案， 对健康档案了。那我们会填这些东西，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也是我们用户可以保证自己权益的一些资料。对， 好，所以说其实正规的这样的医疗美容机构选择，我们要提醒大家，是应该这个机构首先有。 对， 这个我们说卫生局或者说这样的， 我们有照 有执照的 有照 这个执照我们是可以查询到，我们是要看到的。 对， 不管是我们说这个门诊也好，诊所也好，还是医院的整形科也好，不管它的场地有多大，其实这个执照才是我们唯一应该认的。 是的， 其实场地，它多大，装修多豪华， 而且 都不重要， 而且执照是有要求，是一定要明示的，是一定要挂起来的 ， 对，明示的，所以你一定可以看得到。 好， 对， 这个执照我们要首先先看看这个机构有没有执照， 对， 第二步就看看医生有没有执照， 对对 对。 那医生的执照，比如说他也可能会造假呀，那我怎么样去查呢？ 医生他是有一个这种医生的这种职业编号的，他你会看这个我们的 APP 上面或者是其他 APP 上面会有着医生的这种职业编号，我们到医生的那个网站上去查一下就可以了。对对，但是一般来讲他的医生他都有一个从属性，也就是说您看到这个医生有两种情况，一种医生是大医院的医生，那比方说我们确定一个这个三甲医院的医生，那这个三甲医院已经帮您做好了这个准备工作了。 对 对对，另外的就是那些拿着执照的医生，因为正规的这个诊所他首先他也会考核医生的是否有这个执照，因为您想啊，我的诊所都正规了，我找一个无照的医生，那我不是给 自己 找事儿吗？对，自己打脸。对，所以我们看医生的照就好，而且医生的这个照也是可以公示的，但不排除像您说的也会有造假的这些，但是现在这个现象已经很少了。对，基本上我们看到的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什么呢？是在于药品的合规性。对，也就是说这个药品可能您对这个药品并没有这种深刻的意识，你会觉得啊可以啊，你今天他给你推荐一个产品你会觉得可以，那这样来讲其实对于用户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有风险的存在吧。 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大家伙所了解的很多的这种整形的耗材，其实水很深。 对，对， 大家伙所熟悉的比如说韩国的产品、日本的产品可能并没有进入到我们国家食药监的批准目录当中。 对对对对，那这样来讲你注射的话就会有一定的风险。 那是不是也会存在比如说这种正规的机构、正规的医生会使用这种不合规的、没有经过批准的，虽然说它可能安全性啊或者是效果并没有问题，但是没有经过国家食药监批准，我们说这种非法的。 这个问题就更细致了。这些独立性的产品，比方说我们刚才说韩国的这种绿毒，正规的机构是没有的。 啊，是没有的。但是有一些诊所吧，有一些诊所它会有一些这种不批准的项目。 嗯，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美白针 啊、 美白针就是 CFDA 不批准、但是有一些诊所呢，它可以做美白针。 嗯， 对。那其实呢，这个项目是 CFDA 没有批准， 没有批准。 对，对。 所以说，大家在我们说选择这种医疗整形的同时，不要觉得很多人都做的项目就一定是没问题的， 没错，没错， 经过批准， 没错，包括童颜针。包括我们所大家说的童颜针嘛，对吧？台湾比较流行，但现在这个呢正在走批号吧，应该是今年的下半年或者是明年年初会上。 嗯， 但是在没上之前，它就是没有被 批准的， 对对对， 不能得到保障的， 对，不能得到保障。 嗯， 对。 好，那如果想问问您，比如说使用了这些现在没有经过国家食药监批准的这些药品，是不是也意味着它出现了这个风险，其实是没有保障的？ 对，是没有保障的。 嗯， 对，因为它出现了这个风险，那就算是有保障，那他个人的人身也会产生不可逆的伤害嘛。对，你比方说我们之前强调的这个溶脂针，有很多公立医院去给用户去解决溶脂针的问题，那溶脂针打完以后有很少极少一部分用户会出现这种不良的反应，但是它确实出现不良反应，比方说溃烂。 嗯， 那这个东西它是不可逆的呀，它是要需要治疗的，那怎么办呢？如果治疗不好，留了伤疤，或者是给脸子或者是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 对 对，很不划算嘛。 对，那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几率，你赶上了就是百分百。 对，所以没有必要去冒一个风险去尝试一个新型的产品，因为现在的产品已经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了。 嗯， 对，它没有批号，它一定是有它没有批号的理由。 对对，别把自己当小白鼠。 对对 对, 对， 所以说也要提醒大家，在选择这种我们说医美项目的时候，医院的资质、医生的资质，还有产品，我们说这种耗材的资质，都是需要考虑。如果没有经过正规的，我们说国家食药监的批准，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即便产品本身在国外运用没有问题，其实在这个流通途径，因为有很多的产品要保持它的活性， 没错， 它可能要有冷链啊。如果是这种非正规的产品，没有经过认证的产品，可能会在运输的途中出现这种感染甚至失效的情况。 对，而且很多情况其实是其他国家认证的产品，但是拿到国内你都不知道这个渠道我们经过了多少次渠道的转换，所以我们不能确保这个产品就是那个国家的产品。 对 对，也有可能是造假的。 嗯， 对， 所以说这些都是需要提醒大家伙注意的。我们在选择医美的时候还是得当心当心再当心，因为现在确实就像小麦刚才跟我们介绍的，整个的市场其实非正规的这些机构 反而占了大多数， 比正规的医疗机构要多很多哈。 嗯， 那除了担心手术的质量，很多人也会担心这个手术会不会多花钱，因为现在这个医疗美容行业其实我们说水还是比较深的，同样一个项目用同样的产品，可能这价格都能差几倍甚至十几倍。 嗯， 那也想问问您，比如说根据您的这个了解，现在医美行业当中这种我们说利润它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面，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比如说像相应比较公开或者说透明的一个价格的区间供大伙来查询？ 首先这个公开透明的区间呢，在公立三甲医院它的价格是透明的，因为公立三甲医院的这种整形外科，对，是要公示。对，所以相对来讲，那公立三甲医院的这个价格体系呢，可以作为整个的这个项目类的医疗美容行业的一个参考。 嗯， 对。那具体的它的上浮空间有多大呢？我来只说公立吧。 嗯 啊，那公立呢，它其实是分为主治、副主任和主任的。 嗯， 那它可能因为年，就是它的这种从业经历的这种不同，它的这种手术的价格是不同的。可能我们的主治的价格会略微的低一点，因为可能他的经验上面啊，或者说他的这个应急处理上面呢，可能对吧，可能会他因为这个级别的限制，或者是由于他的这种手术量的不同，他会价格略低，他会略低。嗯，那副主任和主任相应的他会略高。 这是人员的成本是一方面。 对, 对, 对， 我们根据医生的这种资质，人员的成本是一方面，可能会有差。比如说在耗材方面呢， 耗材方面，它每一个耗材在所有的这种民营体系，包括公立体系内，它的进价基本上是统一的。 嗯 嗯， 价格是差不多的。 对，价格是差不多的。对， 但是很多朋友会在，比如说现在通过一些新的这种我们说 app 也好，或者说网络也好，会查询到，比如说同样使用的一个这个玻尿酸的产品，公立医院可能标价是1000多，但是我在比如说这个 app 上，同样的一个产品，它可能只能卖到几百块钱，甚至可以买到更低的价格。很多朋友说，是不是公立医院加了很多的利润在里面？ 不是，是这样的。 公立医院呢，它是首先它有这种我们叫医院嘛，它有这种医疗的属性，所以它的价格是不能随意浮动的。 嗯， 对，那它也是保证一个合理的这种利润空间，它并不是一个暴利。 嗯， 对，那这种我们的这种机构呢，它的灵活性更强。那可能说我为了做活动，我的活动可能更频繁，那我给用户一些返利吧，那这款产品我不赚钱了，我成本价卖，那我希望我跟用户保持一个很好的这种粘性关系，那我希望在以后的服务中我再赚取合适的合理的利润，啊，这也是有可能的。对， 好，那也想问问，比如说现在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个手机医美的 APP 上面它已经开始在销售这种耗材，比如说这个玻尿酸，它可以单独我购买这个玻尿酸，然后呢我们你买了之后可以找其他的比如说整形医院或者是医生来给你注射。 不行， 像这种是正规医院应该是不允许的吧？ 不可以啊，这个行业内是不可以的。 是不可以这样随便卖的。 对，你是不可以拿着药去找医生去打的，医生是不会给你打的。 不敢打的。 嗯。 因为首先我们刚才讲过，这个药是追根溯源是可以追到的。 嗯。 那我这个我作为一个医生，我并不知道这个药是哪里来的。 嗯。 一旦打出了问题，那这个问题是我医生的问题还是药的问题？ 哦。 对。 谁负责就会 对谁负责呢？ 对， 对吧？那对于用户知悉的情况，用户签这个手术同意书或者注射同意书的时候，他会说：“哎，那到这个问题到底归谁呢？” 嗯。 他会引起法律纠纷的。 好。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比如说有一些渠道可以单独卖给你这些耗材，或者说比如说这种原生态的产品的话， 嗯， 我们不要相信， 嗯， 即便购买了，我们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可能这个医生也不会给你使用的。 对 对 对，我们觉得还是要对自身权益多一些保障嘛。对， 不要贪小便宜吃大 亏。对对对，稳妥稳妥。 嗯， 好，那作为消费者，我们还是希望选购到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尤其是医疗美容行业， 嗯， 有的项目其实收费价格是挺贵的， 嗯， 而且有一些项目可能不是做一次就能有效果的，可能得持续做个三次五次，这样的话其实累计的这种经济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对， 我们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或者作为一个行内这个业内的从业人士，有没有一些小窍门能够教给大伙儿，如何我们选购到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甚至就像您说的在产品的促销期，哎，我可以找到它。 对， 有啊，这个我们经常会做这些内容啊。举个例子吧，比方说我们现在发现我们的面部稍微有点衰老， 嗯， 那我们有一些皱纹，对啊，我们要去皱纹，那我们可能通过了解，通过知识的了解，我们要打这个保妥适，或者是当我们一般都选择保妥适或者是恒力这些肉毒素来注射，那这样来讲呢，可能我们就避免了一些其他的这种除皱的方法，比方说玻尿酸，当然了，玻尿酸和肉毒素有的时候是可以联合治疗的。 嗯， 对，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种知识性的这种多了解，可以避免少走一些这个弯路。 嗯， 而且有一些东西呢，根据我个人的建议，这只是我个人的建议，我觉得可以是先后的一个顺序。 嗯， 比方说，如果我们要做一些激光类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先做。要比较创伤类的话要比较后做，因为医美应它会追寻一个原则，就是能无创不微创，能微创它不有创，对，它就是最好是不要有创伤，对，它遵循这样一个原则。所以基本上来讲呢，我们刚才按照这个原则来讲呢，激光它可能没有什么创伤嘛，我们先来试一试。那比方说埋线类的呢，那如果是我的话，那我就稍微在后边试一试，或者说年纪大一点试一试，因为我不能总埋嘛，对，是这样的。 对，而且你说到这个就是总埋这个事儿，我想起了一个问题，就是经常听人说这个整形这个事儿是会上瘾的。 嗯， 是真的有这种说法吗？就是我一旦开始迈进这个坑，就在坑里面待着了，就一定要经常整经常整这个样子。 你会发现自己一个地方美了就不能容忍其他地方。 对， 这是人性嘛。而且其实用户的第一次的决策成本其实是很大的。从无到有的时候，我从没有到我要经历这个医疗整形的时候，那我的第一次决策成本很大，我需要查。我需要去了解相关的知识，但当一旦我做完一次以后，其实我的这个相关的知识储备我也有了，而且我对这个已经没有这种恐惧感了。那它自然而然的，那它有一些这些我们项目上的需求，或者说人身体上的一些需求的话，那我会联想到用这个方式会更直接更有效的去改善我的这种身体状况。对，所以它的决策成本会更低，它也会更适应。 所以说其实不存在上瘾的问题，主要还是大家的这种心理门槛，或者说再次选择的这个成本降低了， 对， 导致大家可能更容易进行第二次甚至之后的这种 我们说医美的常识。 嗯，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面对现在的医疗美容市场，我们如何擦亮双眼来选择这种正规合规的最优选择。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也不要忘了参与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这样的，如果大家伙想要选择一个正规的医疗美容项目的话，应该从三个方面对这样的一个项目进行一个基础的考核。除了正规的医院和有执业资格的医生之外，还应该从哪个方面进行考量呢？给了大伙两个选项， A 选项是执业医生的口碑， B 选项是 CFDA 也就是国家食药监总局认证的产品。到底我们应该从哪三个方面进行考核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每人一盒玻尿酸面膜。好了，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转小到中雨，偏南风三级左右转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北京小雨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体书的创始人刘一鹏，以及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曾小麦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医美市场如何去伪存真，最优选择。面对现在鱼龙混杂的医美市场，我们如何擦亮双眼，选择到正规安全同时又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产品，医生和医疗机构都可以。如果你有问题的话，跟我们的嘉宾随时的进行互动和交流。大家伙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了，也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这样的，选择一个正规的医疗美容项目的话，我们会从三个方面对这样的一个项目进行一个基础的考核，除了正规的医院和有执业资格的医生之外，还应该从哪一个方面进行考核呢？ A 选项是执业医生的口碑， B 选项是 CFDA， 也就是国家食药监总局认证的产品。从哪三个方面进行考核，对于我们选择这样的医美产品会有一个基础的保障。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每人一盒玻尿酸面膜。如果你想要知道答案如果你想要获得奖品的话，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大家伙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左下方的获奖查询按钮来查看一下获奖名单。好的，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和两位嘉宾来说一说现在的医美市场，我们如何擦亮双眼去伪存真。之前啊，我们的节目健康加油站节目也邀请过很多我们说正规三甲医院的医生来做节目，跟大家伙来讲解这样的这种医疗整形的项目。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的医生并不是你想做什么医美项目他就同意给你做什么项目的，他会根据你的自身的条件给你提出一些这个建议，甚至我真的是接触过这样的医疗美容的这个医生，在有患者说我想做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这医生说你不用做，你不要考虑做这个，你没这个必要。是不是真的医生会对我们说这样的用户做一个评估，或者说做一个打分，适合的他才会选择去做？ 会的。因为是这样，首先用户呢，他对于这个知识的理解，就是医美自身的了解，他是参差不齐的，也就是说有的用户他比较了解自身的基础，他知道我可以做什么，也就是说医美他做的比较多，那有的用户是初级的小白用户，他可能就会觉得说我想，比方说我想做双眼皮，那他会发现，其实医生会发现，那你这个 这根本的需求不是双眼皮、 嗯、 也就是说你背后的本质需求不是这样的。医生多半其实是帮用户去解决他最后的本质需求，比方说我觉得我的脸有点老，那我要怎么去改善呢？我是不是打点玻尿酸就可以了，或者说我是不是做做激光就可以了、 嗯、 医生会说啊，你可能不是这个问题、 嗯、 你可能是因为这个眼窝凹陷，你需要在这块注射一点玻尿酸，对吧？你可能是这种脸颊的这种有赘肉，你可能需要去抽一些脂，然后呢整体的达到一个好的效果、 嗯、 对，也就是说医生会比用户懂得更多一些，那他会根据他的经验去指导用户去做出一个最终的判断。对、 嗯对，那你看像您刚才说的那个还知道我去打个玻尿酸什么的、 嗯、 我这样的小白用户我可能就会拿着哪某个演员的照片说我就要整成秦岚这个样子，或者是 整成范冰冰 对，现在哪个戏比较火，哎，我就要整成他这个样子、 嗯、 那这样的其实是不是也蛮多的，在这个日常实践中会碰到我这样的用户。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用户最好第一步的话不要拿照片、 嗯， 第二步拿照片会好一点，个人的这种理解啊。因为第一步呢，首先你要跟医生沟通你具体的需求， 嗯， 也就是说我到底要，我适不适合去，比方说我要隆鼻，那我这个脸我适不适合隆鼻，我要隆成什么样的鼻子，医生会说啊，你大概是适合一个什么样的鼻子，那这个时候医生可能会问你，哎，你觉得谁的鼻子好看一点，医生会根据你的诉求说，医生确定你可以隆鼻了，也就确定你，哎，你是这个体质，你在这个范围内了，那你这个时候再选一个比较好的参考的话会比较好，容易实现。如果上来你就要隆一个鼻，或者说举个例子吧，我们都认为迪丽热巴的那个双眼皮好看、 嗯、 欧式大平行、 嗯、 但可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的脸啊它比较平， 不适合这种， 对，它需要比较深邃的这种眼眶啊，它去来表现出这种欧式大平行的感觉、 嗯、 所以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拉欧式大平行双眼皮的。如果你上来是一个扁脸平脸，你说我要来个欧式大平行，你说医生到底是同意呢还是不同意呢？如果他同意，那这个作品出去以后是不是医生会觉得哇，这个 不要说是我做的， 对，不要说是我做的这个水准有失水准，对吧？ 对， 那其实用户他是不了解的、 嗯、 所以用户他其实要更了解自己以后他才知道他适合什么样的项目、 哦、 对， 所以说其实这也是跟大伙提了一个醒，我们在选择这样的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时候，其实他的专业程度不仅仅是体现在我们说这种职业的资历的长短，他的这个级别的高低，同样他的这个审美能不能够设计出符合你自身条件的这种改善产品，这才是关键。 对， 可能我们说的这种比较大的这种双眼皮虽然很漂亮但不适合您、 嗯、 这医生也说行，你想做这个我就给你做这个吧、 嗯、 做出来的效果可能就达不到你所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嗯、没错没错。 嗯，所以我们在医美市场选择的时候，其实医生给你的这个建议也是非常关键的，也是我们判断一个医生到底比如说技术怎么样，然后呢这个会不会达到你所心目当中完美的一个效果的一个考量标准。 是 您说 啊，我说而且其实啊，我多参考一下吧，因为比方说我们举个双眼皮的例子，不同的医生他可能擅长不同的双眼皮的术式， 嗯， 对，你也需要去了解，比方说欧式大平行的双眼皮到底哪个医生做得好，对吧？他在细分的品类下面他还会有不同的这种医生的这种我们叫做效果吧，不同的效果。嗯， 那也就是说双眼皮虽然都是做双眼皮手术，你要做这种比较自然的还是做比较宽的，其实每个医生都是有不同的擅长点的， 不同的擅长领域。 嗯，但是作为一个比如说这种医疗美容行业的门外汉，甚至我相信作为很多对于医疗美容已经有一定了解的朋友、 嗯、 可能都没有办法全面掌握这些知识。 对， 我们有什么途径或者有什么方法能让我们准确的掌握到哪些医生真实的他做这个确实是比较擅长的，而不是比如说听一些自我的宣传。 嗯，首先呢就是按照我们刚才的这个用户的路径，我们先去查双眼皮谁做得好、 嗯、 大概是一二三四五位、 嗯、 对，那我们去面诊嘛，我们去看医生，跟医生聊嘛。我们动手动刀的东西，我们不可能上来就动吧。那面诊完以后呢，你会大概对这个双眼皮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医生说，比方说三位说，哎，你做这个扇形双眼皮比较好。那这个时候呢，你再看一下医生的这种扇形双眼皮的案例，你大概就会选择出来医生大概哪一个比较适合你了。啊，跟你聊的也比较好，然后大概也比较懂你的需求。其实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最根本的就是不要着急。 哦，也就是说，千万不要抱着说。我今天想做双眼皮，我今天下午拿着某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眼或者某一个这个双眼皮的照片， 对， 找一诊所进去， 今天就给我做了吧。 对 对， 这个基本上是不太靠谱的。 就不要着急，我觉得这样就属于撞大运嘛。 有可能选择就是不适合你的。 功课还是要做的。 对。 所以说是不是也建议大家，比如说做这种有窗的，我们说这种医美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多找几个机构或者说医生进行这种平行的对比，对比之后再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 对，多了解，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手术类的项目。如果出现什么问题，或者说你对手术不满意的话，那么你还是需要修复的，所以它会对身体造成一个二次的一个损伤嘛。所以没有必要。 是不是这种修复的难度其实比原本基础我们就重新做一个双眼皮其实更难呢？ 是的，因为单做一个，比方说我们叫做初眼，双眼皮的第一次做叫初眼。初眼的时候，你的肌肉组织就是你的肌肉组织，拉开就是那个样子。但如果你要第二次修复的话，你第一次做的双眼皮你要打开，那里面是有瘢痕增生的，你要把瘢痕增生去掉然后再做。所以你想它的难度一定会大。所以公立呢基本上都是接 70% 都是接这种修复类的手术。大家没有办法了，去找公立说，哎，我要做修复，你给我做吧。因为他觉得有安全有保障嘛，公立的体系有保障，医生呢也有保障，反正天天都做，那我来做。就是这样。 所以也提醒大家，我们在选择医疗整形的这种项目，尤其是有创项目的时候，一定得谨慎，再三对比过之后，然后我们再进行这种我们说真正的有创的这种手术。 是， 千万不要觉得反正做不好我还有修复的机会。其实在修复的过程当中，首先难度会增大，再一个能不能够达到你所期望的修复效果，其实这个也是有考量的。 对，修复的 何必受二茬罪呢？ 对啊，修复的成本那么大，我们七天为什么不做好功课？ 对， 好，那如何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这种医美的整形方案，其实也很关键。很多朋友都担心，我本来可能只是想去除个皱，去了这种医疗整形机构，会不会医生告诉我说，哎呦，你这不光得除皱，你还得提拉一下，提拉完了之后呢，你可能还得做个双眼皮儿，做完双眼皮儿以后告诉我说，哎呀，这个鼻子也不是特别的好，给我叠加了很多的项目。 对，就可能超出我本来的 预算。甚至有很多朋友说，我真的是跟医生聊着聊着发现，哎，我应该做的地方还挺多的。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行业的一个我们叫做开发。也就是说用户到这里面，那可能有一些机构吧，他就会比较唯利是图，他会觉得，哎，那我多开发一些你，那我多赚一些钱。 对。 但其实我们所倡导的，就是我们体书所倡导的，以及其他整个的，包括国外同行比较先进所倡导的，就是你的自然的审美。也就是说，你本来是什么样子，你去维护它，进行微调就好了。那其实它是一个慢医美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在你原本的基础上调出你每个人的特色。这是现在一些有名的医生，有经验的医生都比较倡导的一个，因为每一个人他都有每个人特色。你说具体什么叫美呢？那大家都千篇一律变成欧式大平行了，那欧式大平行不美了，可能单眼皮就美了，对吧？对。所以而且在这个就是在这种选择上面呢，我觉得还是说要了解自身会比较好。对，就对自身有一个更加充分的认识吧。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其实在选择这种医美项目的时候，我们不要太过盲目。 对。 然后在医生给你推荐的这个产品或者说项目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着急。比如说医生说，哎，这些都要做，那我就一口气都把这些做了。我们也是有一个选择，或者说有一个对比。甚至这个医生给您推荐了之后，我们可以多找几家医疗机构，多找几个医生。我们可以综合一下，看看，比如说医生，比如说都提到了，哦，这两个项目都需要做。 对， 可能这两个项目的的确确是我都需要进行的。 对，我可以拿着几个方案去比稿， 对比一下， 根据自身的特点，先进行无创的微调。对。然后呢，不要轻易的去进行有创的。对，对，一定要根据自身的特点来。其实每一个人都很美的。对，每个 有特点的就是美。 对，有特点的就是美。对， 都觉得大眼睛美。其实小眼睛现在也非常的流行，很多我们说现在大家喜欢的演员啊、歌手，都已经不是这种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双眼皮了。 李荣浩是 吗？ 有特点。 李荣浩的粉丝会找你的。 对。 好，那接下来也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如果要选择这种医美项目的话，这个刘总作为一个行业的从业者哈，如果大家想要跟医生进行沟通，有没有一些技巧，或者有没有一些我们必须要准备好的东西，我们可以提醒给大伙儿，减少大家往返这个医院的这种次数，提前的准备工作我们需要做吗？ 如果说准备工作带资料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带太多的资料。首先你需要对这个整个的这个你所进行的这个项目有一个充分的认识。这些资料我相信大家在做之前 都已经做过功课了。 嗯， 那跟医生沟通的时候呢，保持一点，这也是我想提醒大家的，这一点一定要记住，就是刨根问底。 嗯， 因为很多用户，包括我们去医院看病，很多用户会害怕，就是跟医生聊的时候，医生说你这样做就行了。然后用户就说，哦，真的行了吗？就很胆怯了。他就心里是没有底的，是很慌的。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多问医生两句呢？但是医生啊，他是时间很忙，他对你的项目是很有把握的，他很胸有成竹，所以有的医生他会尽量简化说话的这种时间的长度，因为他有很多事情去处理。 嗯， 就是说我明知道你是可以做这样的，我告诉你就好了，但是用户是不知道的。 嗯， 用户而且也会产生这种胆怯的心理，说，哎呦，是吗？我确实可以吗？这个时候你就是刨根问底，把医生问个底儿透就可以了。 啊， 而且不是所有的医生都爱说话的。 啊， 有的人会觉得，哇，这个医生很酷，他是不是不爱理我？他是不是做不好？跟那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对，医生的手术跟医生的表达能力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嗯， 对。 所以说我们在进行这个沟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有不明的地方一定 问清楚， 把你的问题提给这个医生。 问清楚， 嗯， 一定。 那现在我们需不需要，比如说医生之前的案例， 嗯， 是不是一般这种整形机构都会有留底？ 会有，在我们去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的话，都会有案例留底。到那时候，你可以查医生做过的案例。 哦，这个时候可以查， 这个是 OK 的，是都可以查到的。 嗯，在查询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还可以继续的交流， 还可以继续交流。 嗯， 对。 一般比如说像这种无创的，是不是比如说去了以后档次就可以完成相应的这种医美项目？像这种有创的就得往返几次之后才可以进行，还是说也有一次就可以完成的？ 您指的一次是我们要往就是我今天去了要做 就做完？ 一般来讲有创类的这种手术的话，你是需要去医院去面诊， 嗯， 给你定具体的项目 方案， 对，方案。但是当天一般是做不了手术的， 嗯， 我说的是公立，民营可能会做手术， 啊， 因为公立医院它有一个手术的排期， 啊， 也就是说今天我是面诊日，我会面诊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我给你约在什么时间你来做这个手术，他会统一来进行做这个手术的。 嗯， 对， 这是有创的。像这种比如说无创的，像这种激光啊，甚至有一些简单的这种注射， 嗯， 能够做到比如说 一般就是当天去当天做了。对， 啊， 对，因为它是可以及时走的，随做随走嘛。 嗯，对。那像在一些这种那个私立医院里面，民营医院里面，像做这种手术的话，他，嗯，可能会走这种类似于美容的一些商业保险啊等等。那像在这个公立医院，他其实这些整形项目也是不走医保的。那在付费上呢，有没有类似于什么分期付款啊这样的一些？ 目前公立医院体系内，据我所知，分期付款这个还没有。因为分期付款涉及到这个 P2P 的这种医疗， 嗯， P2P 医疗呢要跟公立系统进行一个结算，这会比较复杂， 嗯， 民营医院在这方面呢，那他会单点的去跟这种 P2P 去进行结算， 嗯， 相对来讲比较好操作， 嗯， 对， 嗯， 好，啊，刚才我们都是说在选择这样的医美项目， 嗯， 我们如何去擦亮双眼选择一个正规合规的， 嗯， 其实也想问问，其实医美项目不管是在正规的机构做还是非正规的机构做， 嗯， 其实同样都存在着风险，只是正规机构的风险小一些。 对， 如果非常不幸我做这样的医美项目，即便是我选择了正规的医疗机构，正规的医生， 嗯， 用了正规的产品， 嗯， 但依然出了问题， 嗯， 这就出现了我们术后，也就是说这种美容项目之后的这种维权问题， 嗯，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进行？ 我的个人建议啊，首先这个我们术前应该充分的沟通，对自己这个风险有一个充分的意识， 嗯， 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对自己术后的这个效果有一个充分的一个意识，也就是说我知道啊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出入不是特别大的话，我觉得因为手术嘛，它多少都会有一些微小的出入， 嗯， 但是这些都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果出入比较大的话，或者说医生有这种明显失误的话，最好可以跟医生去协商，因为医生基本上也都会比较同意说我再来给你去进行一个调整， 哦， 对，千万不要因为情绪激动去进行医闹，这样对大家都不好， 嗯， 对。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可以协商的话，那么他需要有一个这种叫做医疗事故的鉴定， 哦，医疗鉴定， 对，需要去卫计委然后找一个医疗事故的鉴定师去进行这个鉴定， 嗯， 到时候鉴定出来事故的话，那他会有相应的这个赔付， 嗯， 但一般来讲不太会有这种现象发生， 嗯， 我们所说的这种整残了或者是什么的，那可能发现在这种作坊式的诊所， 嗯， 对，大型机构当然也存在这些风险，那与医生商量好，医生也都会配合去做这些事情的， 嗯， 对，不要， 相对来说风险是 比较小 的， 而且不要有太过激的行为，大家都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嘛，不要有太过激的行为。 嗯， 我记得我们跟很多这种公立医院的医生聊天的时候，医生说效果特别的明显，变化特别大的，一般我们不敢做。我们追求的其实首先的底线是安全，在安全的基础上，我才会给你比如说做出一些改变。他说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这种不正规的机构，他可能会给你保证效果， 他承诺 完了之后 对 肯定是什么什么什么样，但是他也不管自己能不能达到。 对， 但是一般这种正规的医疗机构不会给你做出保证，说做完之后肯定跟范冰冰是一样的， 那是不可能的， 会给你这么保证。 凡是有这种保障的，我觉得你就算了吧， 就不要行了。 对， 可能就不是特别的正规了。 对对对 啊，所以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对于医美市场，我们如何去擦亮双眼去鉴别它呢？其实对于这种效果的这种保证，其实也是一个考核的方面。 嗯 嗯，现在也想问问，比如说公立的这种正规的医疗机构，会不会有这种前后的效果图？因为像装修，我们知道可以做出一个效果图是什么样的， 是吗？ 啊 啊，可以有的。 嗯，这个可以在我面诊的时候， 可以有的。一般大型的手术是需要这种效果的保障的，比方说下颌角的手术，它会有 3D 打印模型，甚至都会告诉你，你切下来就是这么多，然后会严格按照这个去执行。 嗯，那一般比如说什么样的这种项目会有这种前后的这种效果图，可以让大家做一个参考？因为其实很多朋友，他虽然说这个，比如说做双眼皮儿，他不太知道做完以后到底是什么样子。 嗯， 因为还有这种三甲医院的医生告诉我说，有的人明明单眼皮非常好看，他就非常迷恋于双眼皮，非要做。这医生说我已经劝不住他了。 嗯， 他说这个患者说你不给我做的话，我就找别人做。 对，那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图来看一看的话，他其实可能自己就 他会不会有一个这种心理的直观的？ 一般来讲，这种双眼皮的图的话，就我们所谓的这种小手术的图，基本上是没有的， 是没有。 对，他会拿这个牙签或者什么给你标一下，说你做出来是这个样子，你大概可以看得清楚了。 哦， 对，就是比方说拿个牙签，我给你摁一下，你就会发现你双眼皮 贴个双眼皮标， 对，就变样了嘛。你做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对。对， 但比方说下颌角的手术，你到底要切下来什么样？你的脸型切下来是什么样？这个是一般话，比方。说三院就会有 3D 打印的模型，专门打印这个东西，它会给你做一个前后的对比，因为这个手术很大，它需要患者去，我们与患者去进行确认。 嗯，那像比如说这种注射类的，很多朋友也会担心，比如说注射了之后，我们都知道有一些人说注射了之后就没有面部表情了，然后呢僵硬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那像这种的风险，比如说作为正规医院和正规医生，是不是也会提前提示给这个患者呢？ 僵硬这个东西呢，其实是那个我们就是肉毒素的一个弥散度的一个问题。 嗯， 也就是说肉毒素肉毒杆菌它本身是有毒的。你的注射范围呢控制不好的话，它会弥散嘛。 嗯， 那你会感觉整个这个脸，哎我这是不是稍微僵一点。但是一般正规医院的正规医生很少会出现这个问题。对。量把握好的话是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很少很少。 嗯， 对。 那像比如说这种手术风险或者说医美项目的风险，会是正规医生所必须要提供给患者的一个我们说讲解的步骤吗？ 必须的，最后的一步一定是风险意识的一个告知。 嗯， 也就是说你做这个手术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你是否考虑去做这个东西，而且用户做手术的时候是要签手术同意书的。 嗯， 他需要对所有的风险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认知。 嗯， 对。 那这个是所有的医美项目都需要，还是说只有有创的是需要的？ 注射类的也需要。 哦，注射类的也需 要。对，每一个步骤，正规的医院都会有档案的。就是你进行了什么样的注射，我这次是有记录的。因为一旦出了问题，我们刚才说了嘛，药品，对吧？我们会查这个机构是否合法，医生是否合法，药品是否合法，用户是否签着了手术同意书，这些大家都会看，它是作为一个证据存在的。 嗯，好。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哈，没有办法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了。那既然是健康投资家的节目，我们也想问问您，对于现在想要投身医美领域的这种投资者和创业者来说的话，你有没有一些经验分享给大伙儿？ 我觉得就是不能着急吧，因为从医美的一个最早期大概是14年开始，那么那个时候其实要快就好。我们快速做出一种模式，快速来做。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创业的话，包括体书也是一样的，我们觉得还是要深耕一些东西，做一些储备。 嗯， 那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是不能着急，因为大家已经具备了基本的这个医美常识和医美知识，也知道了基本的流程。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应该强调的是，比方说把服务做好，把我们的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去做出来。那这个时候它也不是一个着急一朝一夕，比方说我们拿融资我们去烧钱能够烧出来的。 嗯， 那还是要保证一定的，比方说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对，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计划。 嗯 嗯， 好，反正就是告诉大家 现在不是赚快钱的时候， 对， 尤其是在医美行业其实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现在这个整个的体系已经在逐渐形成的过程当中，可能赚快钱现在不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了。 好啊，最后有一个听众朋友的互动问题想问问您，这估计是一个之前就收听过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他想问问体叔能不能够查询到这个药品到底哪些是符合国家食药监总局的这种认证的，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这个玻尿酸，目前我们国家认证了两种，一种 是肉毒素， 肉毒素两种，一种国产的，一种进口的。 对对对。 比如说像这些产品，我们能够通过这种我们说体书的公众号查询到吗？ 抱歉，现在不能， 现在还不能。 对，因为我们媒体功能嘛，我们报道的这些内容呢，都是出生产医生的这些内容为主。对，产品的内容呢，我建议去一些 APP 上面去查，对，新氧更美啊，去查一下。对， 是没问题的。现在有这样的提供的这样的， 可以查得到。对， 以后还是希望这个，比如说像体书这样，还是做一站式的，大家在一个网站能够查询到更多信息。 会的，会的，会的， 不停的在给这个刘总提新的要求。 一站式的服务是我们的核心，未来。对， 所以说在整个这个我们说医美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体书也是逐渐在成长自己。大家伙有什么样的好的一个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提供给我们，我们也会把这样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比如说像刘总这样的我们说医美行业的从业者，希望我们共同努力让这个行业变得更加透明，更加正规，让大家以后不再至于一提起这种医美行业就想到的是失败的案例，是这种我们说有可能存在的这种风险。好，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会为大伙儿公布一下今天有奖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就是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个正规的医美项目的话，应该会从三个方面对于这样的一个项目进行基础的考核，分别是正规的医院、相关职业资格的医生，还有一个呢是让大伙儿选择的到底是职业医生的口碑还是 CFDA 也就是国家食药监总局的认证产品呢，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啊？刘总帮我们揭晓一下吧。 是 CFDA 认证的产品。 所以说机构、医生和产品，我们应该从这三个环节对于这样的一个项目进行一个基础的考核。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其实我们都是应该及时制止和放弃的，不要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去冒险。 对， 好的，也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人送一盒玻尿酸的面膜，希望大家伙都能够变得更美。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今天呢，就先和大伙聊到这儿，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投资家。健康投资家为医疗健康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个周末的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I only wanted to have fun Learning to fly, learning to runI let my heart decide the way when I was young. Deep down, I must have always known that this would be inevitable. To earn my stripes, I'd have to pay and bear my soul.And all